这是来自 Jazz Moore 带给我们的一首 Around and Around，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啊，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用爵士音乐来开启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周末听感。 Around and Around 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专辑叫做 Selection Songs for a Beautiful Day。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吗？无论天气怎样，心中美好才叫做美好。而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把美好续写下去。 Here and now， Let us prove the day sublime， Cause now we can believe in what we find， And we move into the island here and now into the silenceThe crown upon the tide, and now we can believe in what's inside. That we're moving to an island here and now into the silence. We can see a million diamonds in our dreams out at sea. take a trip, take a trip,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love train. trip on the love train. Then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Take a trip, take a trip,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Love train.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Take a trip, take a trip, take a trip on the love train. Love train.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节奏驾到， 刚刚就是来自于 Jason Moore 带给我们的 Here and Now 以及 Love Track。 那他们呢是德国最受欢迎的 Bossa Nova 以及爵士沙龙双人组合了。那么在他们的专辑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非常擅长这种缓慢的节拍，但是就弥散着一种 Bossa Nova 的气息，这样的一种舒适的氛围能够给到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一种完美的休憩状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来查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的歌单，已经为您按照顺序列好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Bossa Sonic 带给我们的 Barcelona。 Too Much， 这是来自于 Bose Sonic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么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在南美洲当中的 Bossa Nova 风情的爵士音乐了。那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Reception in Brazil， 来自于 Nightwalks， 一起来听咯。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

love it smells of powder, of sweat and of smoke. You can feel the tension of everyone. Kicking girls run down the corridor, the shoes clatter loudly. She rolls the stockings up and is ready to begin. Off her silky dress breaks silence. First sound of her fills out the room completely and makes everything else unnecessary. What are you doing to them? They succumb to your mysterious charm. Every suspicion blown up and you're in. 来自于 JoJo Effect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作品叫做 Scarlet， 来自于 Annie Scannell，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一段的爵士音乐，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来到节奏驾到。Tropical Jazz Big Band Casa Verd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这样一段贝斯的声音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好像自己置身于深夜当中。那么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月光值千金，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ig Band。 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提到了月亮，就不得不提到一下太阳了。月光呢是那种皎洁的白，而日光的话应该是一种灿烂，所以下面的音乐就叫做 The Sun is Shining， 阳光明媚。我们都会说呢，自己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的情调啊，养养花呀之类的，养养什么多肉植物啊什么的哈。My small greenhouse gets very hot when the sun is shining。 我的小温室呢会在太阳照耀下变得非常非常的热。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通过阳光给自己的心温暖一下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是什么样子的。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 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Kinda creepy to do, I know、Your mama shouting in the phone ring as the light started shining through、Ask me why I like you, ask him why I fuck with you. I told him that you're crazy, but I think I'm crazy too. They ask me why I like you, ask him why I fuck with you. They'll never, never, never understand what's with me.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欢迎您到来。当然了，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所以呢，用这样的电子味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小时的 Remix 单元了。很多的潮流的时尚歌曲的 Remix 的版本，你还喜欢吗？我们今天要为您一一送出刚刚我们听到的 Side by Side。那么继续来听来自于 Warren Chow Keep It In Ey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Emotion 来自于 Astrid S， 而上面时间来继续关注 Runaway， 这是一个延长的版本，来自于 Air。 那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想要查歌单的话，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 I'm running away for good, baby.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Are you drunk enough now to judge what I'm doing? Are you high enough to skills that I'm ruined? Cause I'm ruined. Is it late enough for you to come and stay over?'Cause we're free to love, stop teasing me. Ooh.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il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是来自于 Cameron Harris 以及我们的可爱的 Sam Smith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Pray。 那么 Promises 啊 Promises 这样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在现场时候的混音版本。那其实呢，很多人也是在关注着这个 Sam Smith 的演唱会哈，有不少我们的可爱的中国听友们已经到现场感受过了。不知道你会觉得 Sam Smith 的现场跟你听他的专辑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吗？那另外经过这样的一种混音版的歌曲又跟他的单曲有任何的区别没有呢？我觉得可能只有听过之后才会有发言权，看过现场之后才会有更好的一种音乐表现。来自于 David Guetta 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作品 Don't Leave Me Alone。 Calling you not answer, and never see your face light up my phone. And never see you singing tiny dancer. Every time my head hurts, every time I'm low. I don't know if I would be alive today with or without you, like night and day. Everything about you uncomplicated. Here with you every day is a Saturday, but every Sunday you got me praying. So David Guetta featuring Annie Murray Don't leave m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首歌呢叫做 Satisfied， 来自于 Glantis featuring Max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其实呢，像这样一首歌当中，我们能够听到这种 Max 他非常迷人而且具有识别力的一种声线所在。那其实呢 Max 他是唱 Soul 起家的，但是呢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氛围很浓厚的流行乐坛当中，那么 Max 怎么能够跟 Glantis 这样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还要拜托另外的一个歌手音乐人呢，就是 Sagan。 他的这三位让我们来发现，这个结合啊是一种完美的跨界。刚刚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 Satisfied， 也是让我们加入到了这个 Max 的声音体系当中去了。来，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 Lenny 带给我们的 Thick and Thin， 薄薄的一种质感哈。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薄薄的一张纸，一捅就破。那你到底能不能够捅破这样一张属于你自己的音乐领域的小纸儿？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你去实现一下了啊。来吧，继续听歌曲 Think and Thi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咯。 I'm trying to make sense but you're losing your patience， hands talk won't stop， we go to war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youThink that we're broken. I could see my whole life with you, baby. Now you got me thinking that I'm crazy, cause you're half the door. Just one mistake, you say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But was it really love if you can leave me for something so innocent? Is this the end? Thought you'd be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Sleep, can't eat, my mind's a mess. What are you thinking? You were happy last weekend. All the good times, how'd you forget? I was your best friend, yeah. Remember when you said you could see your whole life with me, baby. Now you got me thinking that I'm crazy, cause you're half the door.Thick and thin. Thought you'd be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 Hoffner 以及 Gampier featuring Dadoni 带给我们的 Oxus。 那么这一首 Original Mix 的版本来开启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潮流混音了，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加上电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话，今天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跟您去慢慢分享一下。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本期节目的歌单。 Beats. Let me tell you how it happened. I wasn't looking for someone that night. No, I was never a believer. But you could fall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But all of a sudden we loved and got lost in the moment. All of a sudden she's gone. Listening to Razor Legs, 节奏驾到。 NLTD featuring Twelve Strike 带给我们的 Been There, Done That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把一些个潮流热门单曲呢进行了二度的混音创作把将其创作的 Remix 版本在节目当中为您去倾情展现希望您可以获得一种别样的听感吧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呢能够伴随这样的音乐进行健身啊锻炼啊或者说是出行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种另外的音乐体验我是 Mr. 长长小航想查询我们本期的节目歌单您可以来现在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长小航即可看到咯 Miller Turn Night Running 夜跑继续来运动起来咯 Faster than a shadow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We were boundless, but not apart. Counting countless hours spent on heart to hearts. And out of Stockholm, the streets are dark. Still, you left me freezing cold in gamla stan. When I dry my eyes and leave you all behind, leave you all behind. It's a good, good.When I dry my eyes and leave you all behind, leave you all behind, it's a good, goodbye. I'm longing for the night I get you off my mind. I'm better off when you are gone. I'm better offTears all dry of you. Yeah, when my tears all dry, I get you off my mind. Yeah, when my tears all dry of you.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higher? Oh, you know you're making me sweat.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further to places I ain't ever been?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Oh,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h, you're showing me an adventureOh, you make me feel alive. Oh,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Girl, you know I can't breathe. Oh, you're taking over me. Just take me to infinity. Take me to infinity. Take me to